这个日用当中，你看这个天气冷了，都怕冷，特别我们这个出家中穿大领衣服，他什么地方怕冷呢？就这个颈项怕冷，除了穿衣服以外，他还弄个圈儿这套起来，发光。你颈项里向是不是套个圈了？拿下来。要怕冷就不要坐和尚。这个圈儿是算什么衣服啊？还是算帽子？还是算衣服？还有人呢，在禅堂里像戴手套。禅堂里不允许戴手套的。这么怕冷啊？现在冷不冷啊？我看只有极少数的人是穿棉袄的。有的人还是就是穿的很少的衣服。你看我打响板就不敢打，就打在骨头高头。我很怕把这响板打断它。都是想什么东西越舒服越好。我记得我们到冈木寺来发心出家，那可能也是天气比较冷，那么在家人嘛，穿的这个绒线街的这个绒线衣老和尚说要出家做和尚啊，都给我扒下来。扒下来嘛，他也给件衣服给你穿呢。什么衣服啊？就那个往生衣服，死人丢下来的那个衣服。那个穿个小棉袄，里头还有个小褂子什么，现在你看看，又是寸衫，又是汗衫，又是什么什么，这个衫多了，都很普遍的，已经不得了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出家，他就给你穿个，人家说这灯笼是灯笼衣服，像个灯笼一样，不得里子，就是那么一件棉袄，光着翅膀就往这一披，冷了没得办法，弄个绳子系起来。有人说那是过去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什么都不一样呢？是现在人都不得生死了，都一样了。现在的人也要吃饭，现在的人也要生病。不是，他还不，这个都没改变过啊。在这个打气期间，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打气两个字时时刻刻放在心上。要知道我现在这一个身心是处于打气的之中，打气就是有要求的，这个要求就是合乎成就我们用功办道。什么时候都要注意， 晓得哦，我现在不是，我现在做什么？现在打气啊，打气规矩都交代在先呐、啊。说了就说，说了我就嫌烦了，嫌烦也不行，他老不守规矩啊。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一个棋打下来了，这不快吗？两个棋也是一转就过去了。光阴是宝贵的，不能够在这个十个棋当中就这么走过场一样就走过了。既到宝山，不可以空手。那么打气做什么事情呢？这个禅堂我们是昨天前天讲的啊，有种种名字，还有一个名字也向大家介绍介绍。这个禅堂又是一个医院啊，这个医院如果说作为学府，这是最高学府；要是作为医院来讲，也是最高的医院。人家不能治的病啊，我们就专门治这个人不能治的啊，专门的啊，就等于说是专科一样啊。你看看世界上的医院啊，也是分门别类的啊，中医啊，西医啊，啊，各门各科了。什么病都能治，打针的、吃药的、开刀的啊。但是没有哪一个医院说是治生死大病的，可有这个医院说是我这个医院你不是有生死吗？啊，去挂个号，有没有这个医院呢？也许你们见多识广，跑的地方多，我没遇到过跑来跑去就遇到个广明寺，广明寺这个禅堂呢，就专门治这个病的。既然讲治病，那就是从世间法来讲，那就是医院。生死大病，人人都有，但不一定人人都感觉得到。有几个人真正感觉得到我有生死大病啊，这个生死大病是跟我息息相关。生死即将讲这个病，病这个字对一个人来讲，无论是身无论是心，都不是好过的。如果生病好过，那可不就不要到医院里上去了，哎，那就过过就蛮好的嘛。生病都是不好过的啊。三国有一个张飞，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那个张飞啊，天不怕地不怕。诸葛亮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字儿啊，在手心呢，这个手掌心那下写一个字，写个什么字？写一个病字，给这个张飞看。你看张飞还那得了啊，他一看这个字呢，下去直伸舌头， 啊，病是附体而生的，无论你这个人有多大的本事，多大的力气，啊，你有了病，这个病呢，它总归是压倒你的，才叫个病。不能压倒你，那叫什么病呢？说张飞呢，他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这个字。这叫做附体而生，那不是外来的东西，外来的东西他不怕啊，百万军中啊，那个张飞 一喊一下子，这百万大军喝得连滚带爬跑了啊，那还得了吗？嗯，说这话这个字画一个字啊，生死就是病吗？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念生死苦啊，能不能够发菩提心呢？ 啊禅堂就专门办这件事情，每一个人只要有这么一个念头在心里下啊，念生死苦，这个不但是我们说的，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做了示范。释迦牟尼佛怎么样的出家的啊？是不是念生死苦的啊？释迦牟尼佛游四门观生老病死，你不要认为这是一个，这个哪个不晓得呀，人人都知道，还要你讲吗？是不要我讲。嗯啊，给我们做了个示范。嗯，生老病死人人都有，但是有些人呢就不以为苦啊。你看看世间上人哪个说是生老病死还是苦的，嗯，都在苦中求乐，求也求不到。世间哪里有乐呀？啊，要讲三苦八苦无量诸苦，世间上没有乐的，嗯，只有苦。晓得生死是苦的，世间法有没有这一个办法能够解除这个生死苦？嗯，没有。老子讲无有大患唯无有身，无若无身何患之有，这个身就是众苦之本。我们现在人人都有这个身呐，啊，你说是受苦跟这个身体是不是有密切的关系呢？啊，世间人再苦不以为苦，那可以的。如果说是学佛的人，也不晓得这个生死苦，这就麻烦了。嗯，啊，这个生死苦呢，是时时刻刻跟着我们的，不是说早呢。你现在老了嘛，就说生死苦了，因为生死嘛，马上到头了，到你临头了。但是我们还年纪轻哎，还早呢，啊，生死哪分老少吗？嗯，啊，我们打开眼睛看看。啊，看看什么东西呢？看看我们这个人间，嗯，苦不堪言。嗯，你要看看，你要打开眼睛看看，想想，世间上苦事太多了，嗯，那都是说不忍说， 赌不忍赌的，好像是这个事儿没临到我头上就不以为然，是能够临到别人头上的事儿，都有这个可能性临到自己头上，是吧？生病，别个人生病，你说你不生病吗？说是讲这个生老病死，生嘛，已经过去了，东西都忘记的了，老还有人呢，没有，还没有老呢，不以为然，老的人就以为然了，这老就苦了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牙齿、走路、睡觉，处处不方便啊。老的底下字呢，还有个病，人老了还有什么东西呢？老了就死了，你说死可怕不可怕呀？如果是死不可怕，死怕什么东西呢？自然规律，我看那都是说说的，真正死到临头上，我看都是临终皆悔啊，你还没到死的时候呢，你到死的时候你就晓得，这个事儿不简单，活到无所谓啊，不知不觉的，等到临死的时候，那可以说是前路茫茫，无本可居。那我们这个修道的人、修佛的人，就要解决这些个问题呢。佛法讲两种生死，一个是分段生死，一个是变异生死。分段生死是三界之内的，所谓分期段落。拿我们身体来讲，也是一个分期段落，舍一个身，受一个身，生生世世，好像是有了个段落，一段一段一段的。虽然是一段一段的呢，但是它是连续性的，不是说像人家所说的是生死如灯灭啊。哪有这回事了？什么都没有了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那不合乎因果律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那是一个因果律。三界之内的分段生死，三界之外的变异生死，是无量劫来所造的，九修业所得，这是九造业所得，造业造的来的。了容易不容易呢？说容易，那就太容易了。本来就没有生死，本来没有生死，是这理论上讲的，事实上是有生死的。说不修行的人有生死，你修行的人你没有了也有生死啊。三界之内，如果说三途是苦的，人天呢多多少少还是苦乐相间，那么天上呢，天上是乐，天上是乐是人讲的，佛看到天上呢，天上也有苦啊。你说天上有什么苦呢？ 讲到苦，有苦苦、乐苦、不苦不乐苦。那天上它最低限度有不苦不乐苦，不苦不乐苦叫做行苦。嗯，无论你这个天上享乐，寿命长，那是短暂的。啊，时间到了，这叫做行苦啊。你比如说我这个有定力，我一定能够定八万大劫，嗯，那还得了吗？嗯，那个本事就大了。那是不是了？那是不是了了呢？没有了啊，啊，你走到了尽头，它还要多，它必然多。你升到飞飞想天八万大劫，定力了了，它就多。不能定力了的，他还往哪跑啊？中能出三界吗？这些个道理，对一些初发心的，对于佛法不得欺瞒而入的，啊，打一打基础，晓得我有苦，一切众生都有苦，这个两苦就是变异跟这个。分段两种苦都有，啊，有的人在苦中不知苦，有的人呢在苦中的觉悟了，佛就是觉悟了，嗯，啊，佛不是大觉了，不是觉悟，而是就是大觉，觉悟了，啊，示范告诉我们。那个印光大师，他的反感理想呢是非常简单的，但是他的简单虽然简单，他在反感理想就挂了这么一个，挂了这么一个条幅，就写了这么一个字，写了个什么字呢？就写了一个死字，时时刻刻想到死啊，啊。那个道心就发出来了，时时刻刻想到死，自己就提高觉悟了。我们现在打气，可有人时时刻刻晓得这个死吧？死就是生死，这个生死啊，你晓得什么时候到啊？啊，说到就到，不在哪跟你打个交，打个合同的，限制在什么时间啊？我乘车随时会出车祸，乘飞机随时会有空难，乘船也不例外，连走路都不例外。你看现在的天灾人祸，那个死去人类啊，你们看看听听啊，如果说是这种情况要是处于我们自己身上，能够设想啊，嗯，佛法讲两种生死，讲四法界，这个也应该是我们学佛的人树立这个观念的。我们都是学嘛，不懂的就要学啊。我们常说学佛要树立世界观，世界观呢，什么叫做世界观呢？世界观并不是看我们这个人世间，世间是所有的空，所有的实，都在我们观的范围之内的。时空无限，时空之内的施法界一切众生也唯有没有限量。啊，树立这个人生正确的观念，这叫做世界观。啊，一般说是看破红尘了，出家了，看破红尘不是世界观吗？啊，那个世界观可能说是比较简单的，啊，不究竟，啊，不圆满，啊，不周遍， 真正能够把这个世界观树立的圆满究竟，那你这个人就能够开悟了。啊，世界观是不容易树立的，因为人呢想象力不够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，哦，看到我这个，就我们在扬州，哦，在高门寺看到高门寺，高门以外的事就不知道了。说我在扬州，扬州以外的事都不知道了。我在中国，中国以外的事就不知道了。我在娑婆世界，娑婆以外的事就不知道了。我在人间天上的事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是凡夫圣人的境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这个世界观怎么树立呢？啊，树立世界观，然之后才能够起心念二行。你比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一个世界观。什么叫世界观呢？就是看看娑婆世界苦，看看娑婆世界苦啊，啊，五处乐事，生老病死，六道轮回，还不苦吗？人一切众生都是趋吉避凶的啊，好的地方哪个不愿意去呢？坏的地方躲得远远的。假如说就是大火烧起来了啊，你说这个火好过啊？你能去跑朝火里去跑吗？啊，赶快躲得远远的，再离得近一点就把它烧死了，这叫避凶啊。啊，趋吉呢，哦，西方极乐世界好，赶快求生西方。说是人间不好升天堂，天堂好升天，还有的人想升天呢。啊，那不是有的，那他们这个其他的这个教门升天，以天为乐，那是不究竟的。像这个梁武帝说的，那个是达摩大师说的，人天小国有漏之因，他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够出三界。净土法门它就是建立在世界观之上的，整个的佛法都是建立在世界观之上的。释迦牟尼佛游四门，它不是建立在世界观吗？那就是建立世界观的啊，生老病死就是世间的苦相。有人看到呢蓦然啊，不得知觉，人死了嘛就死了嘛，哪个不死呢？病啊，有病也不稀奇嘛，上医院啊，现在这个医药也发达啊，他不以为然呢，也不晓得想找一条出生体出生死的道路，就那么糊里糊涂的啊，聪迷入迷，迷不知返。建立世界观就是觉悟，世界观深一层，你这个觉悟就深一层啊。说是我们人间还看看，我们在人间还多多少少会看得到，说是见到远的我们看不到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你说是那个地方好啊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生西方，只要能够生西方啊，就能够得三不退啊，还能够待业往生等等。三途地狱，哪个下过地狱去看过了？你相信不相信呢？ 啊，佛说的你再不相信，那你这个人就没有救了。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诳语者、不妄语者。啊，辅导妄语偏离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至于讲到说的高一点、深一点、向上说，我们更没看到啊。我们现在是凡圣同居度，凡圣同居度里下既然有凡有圣，凡圣同居，那境界就不一样啊。我们这个禅堂里边，从表面上看很难分辨，谁能够说我们这个禅堂里下没有圣人呢？凡圣同居吗？凡圣同居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禅堂也是凡圣同居啊，整个娑婆世界都是凡圣同居啊。那你说哪里是？你说哪个是凡夫，哪个是圣人呢？我们这凡夫眼睛看到的都是凡夫，凡夫跟圣人有什么不同？比方说，我们宗门下用功，讲究去讲用功吗？啊，那就是讲这个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是对于没见性、没有明心的人必须要讲的。啊，虽然说生死是假的，十法界都是假的。什么是真的呢？那一真法界是真的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它不能够离开来的。十法界跟一真法界是一而不是二，烦恼跟菩提不能够离开来的，烦恼即菩提呀，那个菩提跟烦恼有什么两样呢？这就要求我们要晓得什么叫做是，什么叫做理啊。圣人的境界讲到信仰，就是仰而信之，成佛。佛住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没到过，因为你没有成佛。因为我们就是都在六道轮回里打转转了吗？说不定我们过去也下过地狱，也变过恶鬼，也做过畜生，甚至于呢，我们也升过天。轮回，轮回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这毫不奇怪的，是吧？多多少少我们脑子里现在都有点印象，啊。都有一点印象啊。你知道我们要讲到这些道理呢，世界快要坏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火灾、水灾、风灾，这个三灾，坏初产、坏二产、坏三产。你说初产坏了，出产前这人众生在什么地方去呢？啊，他自然得三禅定，得二禅定。二禅坏了呢，他自然得到三禅，升到三禅。如果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通通坏了，大三灾坏世界，那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啊，你说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众生这个一念心具足无量种子，哎，比方说我们要了这个生死，了了分段生死，就能够出三界。出三界有一个地方灯，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？叫做方便有余度。 方便有余图什么样子，等到你升到方便有余图，你自己会晓得的，是吧？啊，至于说是菩萨所住的十宝庄严度，啊，佛所住的常寂光净度，这个都是圣人的境界。啊，名字摆在我们面前，这个地方我们没去过啊，十宝庄严度是什么样的？那是佛菩萨的境界，那圣境界，圣人所受的果报，殊胜果报。啊，我们只有到那个地方，那才知道呢。嗯，啊，成佛也是这样，常寂光净度。有人问，什么叫个常寂光净度啊？什么叫做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啊？啊，常寂光净度这个地方就是佛菩萨所住的地方，它就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所以叫做常寂光。啊，寂是什么意思呢？寂就是不动，光呢，光就是不动，像我们常讲的啊，这个虽远复感迷不周，而恒除此菩提座，这叫做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这么回事吗？生则决定生，去则使不去啊，去则使不去就是寂，生则决定生，那就叫做照。同一个道理。哦，那我不懂什么叫寂而常照啊，什么叫个寂呢，什么叫个照呢？如果不懂的话，我们说一个譬喻啊，这也是常说的，天上的月亮，一般讲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千江有水，难道说千江有水都有月吗？嗯，如果你这个水是污处的不干净，它月就不现呐，是吧？水干净，干净的成分，那么是有高有低，啊，越干净，这个月亮现的是越清楚，啊，有一分不干净，这个月亮呢就受一分的污染，啊，水就是我们的心水，心里妄想多了，那个皎月在我们心中它就不现了。什么这个皎月并不是外来的，就是我们本有的光明它就不现，就是我们现在一样啊，我们现在不是都有吗？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，现不现呢？不现。所以古人讲，开了悟的人，这个妄为真用，没有开悟的人呢是真不显，都是妄在起作用啊。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如果我们没有开悟，没有开悟什么做起作用啊？就是我们的妄心起作用。开了悟以后，开了悟以后，你说我开了悟了，什么都没有了啊？楼祖大师讲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拿什么东西吃饭呢？拿什么东西走路呢？拿什么东西去教化众生的？这叫做什么呢？妄为真用啊。所以说释迦牟尼佛称等正觉啊， 入大涅槃，道驾慈航，同流合尘。同流合尘，那不是妄起作用吗？跟凡夫一样啊，脱针铸臂吗？嗯，说我们这了生死，他都了生死，生死了了，啊，这个真就现的，嗯，这个真的显现，它有层次的，比方说，大乘法里下讲这个变异生死，要断无明，无明有品数，啊，42品的无明的。怎么能够说是我一开悟就成佛了？啊，你有32相吗？啊，你有80种好吗？你能够示现8相成道吗？你能够百佛世界啊示现8相成道吗？破一品无明，它就有这么大的功用。百佛世界啊，娑婆世界是一尊佛的世界啊。像娑婆世界这个样3000大圣，100个世界，能够在这个啊100个世界当中啊现8相成道，仅仅和破一品无明，它的道力就有这么大。破2品，1000佛世界，啊，破3品，万佛世界，啊。如果是把42品无明都破尽了，那就是无量世界都能够实现成佛。不但能够实现成佛，你看看观世音菩萨32应啊，处处现身，无差不现身。那就是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啊，只要有机感，他就现佛，就成道。那是不假作意的，不是说哪里有众生了我想办法去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假作意。这可以说是红中在架有扣则明，嗯，天上的月亮并没有说有心，哎，我跑到地下来，跑这个地面地下这个水里上来呀，啊，他自己还有心跑得来的。啊，要跑还不能跑呢，那怎么跑法的？它就一个月亮啊，只要你地面上有水，它就有月线啊。不要说千江万江的啊，你再多的江，它都有个月亮线。你哪有个脸盆，它有个月亮。佛的福德智慧庄严神通妙用，类似这种境界，但呢并不真正是这个样子。真正佛的境界哪个知道啊？那只能降佛以还，谁也不知道。嗯，所以佛的真正的自报身啊，等觉菩萨都看不到的啊，只有佛能看得到，佛与佛看得到的。我们要建立世界观，这个世界观建立在心念二门。心就是好的东西哪都欢喜啊，不好的东西谁都讨厌。西方极乐世界各个欢喜区，娑婆世界呢，这个地方太苦了啊，所以了生死就是要娑婆世界是6道轮回的啊，就是我们这个3000大千世界啊，100亿须弥，100亿4天下，就这个娑婆世界啊，6道轮回。这个里向的众生，无论是三乐道的众生，人天道的众生，都是苦的啊。我们没得事想想啊，于是你打妄想，你想想看吧，想想那个地狱苦不苦啊？啊，无间地狱， 八寒地右，八热地右，五百鸽子右，还有这个山水边林下那个地右多得很。如果地右看不到，你看看我人间的地右看得到吗？嗯，啊，人间的地右打仗死人，嗯，凶杀的，嗯，谋财害命的，苦不苦啊？啊，这个都是掩埋在人间呐，啊，都跟我们，你说那跟我没的关系，你怎么晓得没的关系呢？嗯，谁都不敢保证，人间还看不到吗？人间看得到的 啊，你就是不要看人间的，就看看搞门事，哎，也有生老病死啊，嗯，你看看我现在我就感觉到，哈，百般不如意，啊，苦得不得了，嗯，啊，什么东西走也不能走了，睡也不能睡了，吃也不能吃了，完了什么都做什么都吃力，这个苦跟哪个讲呢？啊，那自作自受啊。这个身体是你背得来的，是你自己造业造得来的，不是哪个给你的，也不是哪个强加给你的，啊，所以了生死，断烦恼，有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有五住烦恼，啊，啊，欲耐住地、舍耐住地、无舍耐住地、见耐住地、无明耐住地。住地，住地呢，就是我们都是住在这个五烦恼，啊，烦恼住地，住这个地方，能住不能住呢？是不能住的。众生必定要了生死，啊，必定要成佛，啊，你说我现在我就根本就不相信，你只说吧，说我天说他了，我也不相信，啊。那个不相信呢，那是你自己摁着头皮说的，啊，你最后将来你总要走在这条路上来的，只要你这个人有佛性，是吧？啊，他决定道理上决定下来的，只是你这个觉悟的启发来得迟来得早而已。所以成佛嘛，它又有前后啊，啊，不会用功，不晓得用功，不精进用功，随随便便的打混，都是堂上观音。堂上观音害不了别人，都害了自己。啊，说不信佛的人倒也罢了，啊，已经信佛了。这不出家倒也罢了，那都出了家了，那可是穿佛的衣，吃佛的饭，受佛的戒，不发道心，这个事儿都不可思议，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小佛只有两条总路，啊，总体来讲。说八万四千法门都道多了，总体来讲呢只有两门，一个就是修福，一个就是修慧。福慧二眼那是绝对少不了的，少一眼他也不能成佛，所以成了佛成为两足尊，就是福也足，慧也足，足呢就是满足了。一般人我们也有点福报呢，我们比那个三乐道的地方那个人那个众生呢，我们就有点福报了，那这个算什么福报呢？那个不是究竟的福报，是有漏之因呐，啊，嗯，你说没得智慧啊，我们现在人呢比那个愚痴的人总要好得多了嘛，比那个三乐道的众生都好得多了嘛，啊，但是这个呢不能算是智慧，是聪明，聪明不能当智慧，智慧是小佛的障碍，啊，那属于八难之一， 啊，世智辩聪是八难之一啊。我们要学的学智慧，我们要有的要有智慧。智慧是什么呢？智慧跟情是相反的，众生属于情啊，佛法呢是属于智，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天上地下绝对不一样的，有情就没有智，有智就没有情。人间一大情啊，人间呢就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，被什么东西包围在这个地方 啊说出不去啊，啊，三界像火热，这是一个譬喻。我们给他说呢，三界一大情，情就是感情，它不是智慧。你看我们这个人间都是情啊，建立在感情上的啊，啊，父子啊，夫妻呀、啊。啊，同学啊，同事啊，都是建立在感情上的，感情好感情不好都是建立在感情高头，都是生死。那感情越浓厚生死越深。莲池大师有一个七笔勾，叫我们把它一笔勾销啊，那个才能够与道相应。说多了打先大，大家发起心来。